001551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个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老丁。有这么一群人，为了青山绿树，为了碧水蓝天，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他们一头扎进环保事业中，用行动护卫家园，用希望浇灌地球。他们是生态环境的守望者，一群可敬的人，下面就让我来为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有8位普普通通的农村老人，自1980年开始，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坚守在漫漫荒山上，目的只有一个，种树护林。从当初的敦实壮汉到如今的老态龙钟，荒山披上了绿装，8位老汉为后人留下了 13.6 万亩的树林。在香格里拉海拔4500米的石卡雪山之巅，大风让清洁队员每走一步都很困难。从2006年开始，雪山脚下4个藏族村寨的20多位男女老少组成了一支雪山之巅的清洁队，他们像保护自己母亲一样，每天为雪山梳妆打扮。他们年龄最大的有67岁，最小的才17岁。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捡垃圾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弯腰敛拾，放进垃圾袋再站直，这在平时挺简单的动作，在这里却格外费力。拂去雪山的尘埃是我们神圣的使命，登山者的脚步也应该如雪山一样圣洁无痕。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息。 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尾沟，还有出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另外呢，南五环的廊伐西桥内环方向有一起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排过了李营桥。再跟您说一下啊，南五环的廊伐西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排过了李营桥。还有万泉河路苏州桥到万泉河桥的南向北全线都是车比较多的，建议您绕行相邻的其他联络线。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建国门地区已经下起了一场大雨，不过这雨应该马上就要过了，不过这片云彩不知道要飘到哪儿去，所以呢提醒所有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如果遇到雨了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如果雨大了开开双闪。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又到周末了啊，而且一到下班这点呢，突然来了一场雨，想必您那儿可能也会遇上。 真是就邪了，怎么就一到下班就下雨呢？ 可说呢，是吧，就可能是天不想让您下班，或者说不想让您那么早回家， 对， 把您留在路上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样能听完我们的节目。 但是呢，刚才小胖在读天气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说了，这肯定是一场雷阵雨。 对， 我相信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肯定会雨过天晴， 至少建国门是晴的。 而且在某个方向，如果要是有阳光的话，一定会看到彩虹。 那是一定。我们期待着彩虹的出现吧。 是的， 不过您那儿先出来，先给我们拍一张啊。 不过要是在路上行驶，现在雨瞬间有点大的话，提醒大家，比如说打开双闪啊，包括减速慢行啊。 是的， 尤其是左转或右转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后视镜和反光镜，这样的话安全第一嘛。 对，别着急回家，因为今天的节目太精彩了。 真的， 建议您一定听完。 是，今天节目听完了，您一定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齁呢？怎么这么咸呢？ 有味道 啊。对，有味道， 是不是？今儿咱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吧。啊，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大家非常熟悉的陈庆老师，欢迎陈庆老师。 好，各位听众好，两位主持人好。 是的。如果要是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一定会看到在我们的直播台上啊，特别是。好，特别好，好，拿着，对对对对对，大家请看主机位和二号机位，对，就是这些，都是盐， 啊，对，都是盐， 但是这些盐怎么都是五颜六色的呀？比如说有奶白色的，有黄色的，有紫色的，还有发 灰色 啊，灰色的， 灰色 的。怎么会五颜六色呢？ 其实这些盐都来自于我们生活中的水果跟花草。首先头一点，它不是食色啊，不是加食色的那些粉。花果呢是属于我们特别古老的一种方式，好比说话梅也算花果类。玫瑰，脱水的玫瑰也算花果类。有杏干儿，水果干儿，像什么蓝莓，这都算是花果类。花呢有什么玫瑰花、茉莉花、桂花都能做成。 是的。 他们都有自己的味道，有自己的颜色，完了自己的清香味儿。但是你加上某些热度和温度的时候，或酸碱不平衡的时候，它会起了一些化学变化。是什么？颜色的蜕变。比如说像蓝莓，像黑枸杞，它碰上白醋啊，像这种酸性的东西的时候，它会褪色，会变成紫色的。会变成更艳丽的颜色。 你像洛神花，你碰到了山楂，它会变成红色。 哦， 然后你像那个茉莉花碰成桂花，先是变成浅黄色，哎，完了它都会有变化。 是， 但是中心呢，它是水果、瓜果类的，这些干儿。酿晒完了之后再煮，重新回炉出来的。 不过呢，在这儿呢也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就是今天庆带来的这些盐，实际上在外头您是买不到的。 对，这是买不到的， 就因为他是孔乙己餐饮集团的研发创意总监嘛，对，这些都算是他自己 DIY 创意出来的。嗯，不过呢，关于这个盐，我还想再多问一句。比如说我瞎说的啊，因为我真是不太明白，我也不太懂，是不是比如说我要是拿一个酸的东西，比如就拿杏吧，啊，人不是说有甜杏和酸杏吗？ 对， 我比如说哎呀那杏是酸的，我做出来的这个盐不管是什么颜色啊，这盐可能偏酸，可能我拿那个东西是甜的，做出来的盐是咸甜的，有可能吗？ 有可能，但是按照比例来说可能它不太一样。有时候您用酸性的那个杏煮出来的那个水盐水，它是可能有一点变化，它会褪一下色，但是你还要碰到盐的时候它还有化学变化。对， 还会有 化学变化，所以它颜色会变。然后呢，您碰到那种甜的时候加上盐，它酸性减了，甜度高了，它也会有变化。 哦， 因为它是果溶性酸，果溶性酸是碰到盐是会分解的，是会有变化的。 哦， 它不是说常规性的。就是每一次做的时候，你可能地域产区的水果不同，它的酸性不一样或碱性不一样，它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 明白，就是颜色肯定是会有不一样， 会有不一样， 但是味道上可能只是会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对，它会丰富，还有一个木数的问题。好比说我们做盐的时候最细的时候能达到50目至30目或20目或10目的时候，可能最口感的时候大家对果蔬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目数不一样，它的颗粒性是不一样的。 嚯，这就说深了去了，真的。 所以它有时候到50目就跟面粉一样了，就是你吹那盐最轻的时候像面粉一样。 哦， 特别轻。 我原来出去玩的时候啊，在某一个就是咱们中国邻国啊，去那边看，我那是第一次进到一家专门卖盐的店。一进去我几百种，当时都看花眼了， 看懵了， 看懵了。有的呢是他们国内自己产的，有的是从不同的国家来的那些盐 收集过来的。 对，其中呢有一个是特别漂亮的，也是晶体的，跟今天你拿的这不太一样。晶体的粉色的，透着那个亮，就跟那个小粉宝石似的。我说哟，这盐真好看。后来一问价格啊，就一小瓶大概也就 不会超过三十克二十克那样子， 大概合人民币到300-400多吧，300-400块钱， 差不多。 天哪！ 我当时我说太猛了，我说能尝尝吗？人家说嗯，不好意思。 人家说尝可以，尝一手指头十块， 十块人民币怎么折的？ 我就想尝尝那盐是什么味儿。 他那个我原来见过，我收集盐啊，我也收集过那种颜色的盐，就是你不舍得吃，他们叫水晶盐。叫珍珠盐， 对， 然后特别漂亮， 对， 漂亮的是就是纯原色的时候它是白色的，我见过白色的，见过紫色的，见过粉紫色的，它完全是不一样，不是你想象那个就是特别规矩的块， 是的， 它是菱形的，就是什么样的形状，它给你搁在里头。我在伦敦见过一个特别好看的，它给你一个叉子，特别小的叉子， 干嘛？ 然后搁边上你擦。擦那个盐， 大盐块， 对，拿在盐里面擦，哎，擦完了出来，它那颗粒性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刀是不一样，它那个颗粒状态，那大盐也不一样。 嗯， 你搁那蹭，一蹭的时候，哗落下了，它那颗粒性是一般的会是法式的铁板烧会用这种特别高档的盐，它有几种盐可以选择，就是现在国外它就是对盐的研究能达到什么地方，他说。我跟王老师一块去吃啊，吃一块铁板。 什么时候？ 就是有一天。 哎，先说这个。 哎，就是有一天。 我跟你。 然后他们一个特别好的牛肉，给你展示一下。 啊。 然后您看，这是您点的牛肉，但是呢，您要几成熟？我建议您使什么味道的盐？ 哦。 太可怕了， 这他问你可以煎到三成熟，王老师要那个，他说我们现在有三种盐 啊， 第一个水晶盐， 嗯， 还有一个是喜马拉雅那个矿盐， 嗯， 然后我们还有深海的黑盐， 嗯， 您选择哪个？但是我们一般中国人都会选择什么？选择自己特别熟悉的味道。 对， 哎，您给我拿那个喜马拉雅矿盐，那我见过， 嗯， 但是其实最好吃的是水晶盐跟矿深海盐，为什么？因为它对牛肉的感觉是一次加倍的，它是滚上去的。 哎呦， 哦， 是不一样的。 哎，那就着你这问题，比如说，弄完这个盐，因为首先色彩是不一样的， 对， 我相信味道也不太一样。 对， 那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研发出来了这么多款盐，是不是它搭配的食材？就比如说未来好了，我来锅条啊，弄个打卤面，哎，我要放的是这种盐，但是放我的另外这种盐就不太合适了。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会这样吗？ 会有，会有。为什么？好比说，前日子我跟人在研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也是一铁板，然后让我们著名的涛哥尝了一下。涛哥说：“那能配鹅肝吗？”我说：“行。”拿了一山楂配鹅肝，当时说：“哎，再来一块鹅肝。”完全味道不一样了，因为它起酸甜性。 嗯， 鹅肝是腻的， 嗯， 但是它有水果香的时候，它完全把它那原来那个制法就给抛弃了，说这不行。 嗯， 但是你那水果香味就出来了，因为它油脂特别油脂，它煎完了之后， 嗯， 你把那山楂那个盐撒那上头，它就能闻见那山楂那水果那酸，你知道吗？然后它直接把它那个油腻就给破壁了。然后它吃起来那种感觉也不一样了， 嗯， 它因为它原来都是使那个碘盐，碘盐它的颗粒性可能太小了，溶解度没有那么香，哎，所以它出来这个东西说，哎，得加点蒜嘛，它就扔了一包蒜，好家伙，我觉得特别丰富了味道，可能往后延续的很多了。 嗯，好好好，其实今天我们只是拿盐当成一个切入点， 对， 嗯， 其实在拿盐的同时，我们再说说关于调料。关于调味品， 嗯， 而并不是说什么花椒大料啊， 对对对， 并不是这些。您比如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做饭当中，要使到的调味品有好多好多。 对，现在发展特别多， 对吧？ 嗯， 比如说各种品牌的 酱油， 对呀，啊，酱油、 醋， 而且是各种品牌的， 对， 而且好像是各种不同目的的。比如说，我到现在我也分不出来老抽和生抽什么时候使 啊 更合适。 哦。 哎，真的 合理性， 哎，合理性。 还有我们普通的黄豆酱油，还有说像什么薄薄荷味道的清香拌菜的， 啊，对对， 可能拌面的， 哎， 可能拌一些小蔬菜汁的酱油， 是的是的， 它也有很具体的，都已经做了。 所以调味品，我，哦，真的现在真是琳琅满目，特别特别多。 嗯，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希望跟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比如说， 嗯， 您真的会吃盐 吗？哎， 您真的会正确的使用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调味品吗？ 嗯， 包括您平时做饭的时候习惯都搁多少搁什么等等这些 前后次序吧。 是的是的，嗯，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一起互动一下。 对，今儿咱们聊的是调料啊，调味品，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而且今天咱们一开始先把这个庆哥，这是自己做的盐， 嗯， 对吧？先让大家展示了看一看，然后咱们一会儿看哪个时段，庆哥也给我们说说，我们能不能自己在家里边也尝试做做这个？ 挺好玩的， 哎，对，很好玩。而且刚刚庆哥我们在聊的时候，一下就把盐一下提升了一个高度，因为盐是大家太熟悉的一个东西了，都说做饭一盐调百味嘛，是不是？就是你要是厨师不会用盐，那证明你可能不是一个好厨师。你其他的酱料，比如说咱们刚刚说了酱油什么的，你都可以换着品牌用，但是盐可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里边有很多种类，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大厨开始，就是因为随着吃过呀见过呀参加的活动越来越多，也慢慢在寻找什么样的盐才最搭配咱们中国的这种烹饪，对吧？中国的菜肴到底用哪种盐比较合适啊？大家也来一块儿来聊一聊啊。这个一开始我先问一下秦哥啊， 嗯， 咱先说最简单的最基础的，也是从盐开始说。 嗯， 盐呢，就是有好多人都说这盐放的不仅是量的问题啊，你有的口重多放点，有的口淡少放点，对吧？但是还有的问题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放，有的说你在还没做饭之前你就放， 对吧？还就是腌制嘛。 哦，吓我一跳，没做饭你放哪儿？ 腌制，对不对？腌制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放？还有的时候刚开始炒的时候你就放盐。 嗯， 这些菜肴适合这个时候放。还有的时候你做了一半了， 嗯， 这个时候你要放。还有就是你之前千万别放啊，到了最后临出锅的时候你再放，这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一样，就包括你看，就包括庆儿来，包括其他的大师啊、老师啊、行政总厨啊来的时候，每次我相信每个人对无论是中餐的、西餐的，就这些调味品运用都是相当娴熟的。 哎， 而且除了娴熟之外，我觉得每个人对这个调味品它都是有不同的理解，而且一定是非常熟悉什么步骤做。我就记得庆儿来，包括那个其他的行政总厨一来就是、 嗯、 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能着急放盐，如果要是放盐的话它就容易杀水，杀出水以后、 嗯、 这个就不好吃了，类似这些啊。特别是像牛老啊，你要放点生抽啊，放点什么，反正当时我脑子就全是问号， 为什么放，为什么这时间放这个， 哪个是上色的来着？先开始上节目还记得住，下节目我就乱了，记不住， 这饭没法做。 是，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工作中肯定遇到很多，就是我们对于盐来说打交道太熟悉不过了。 嗯 嗯，因为我们烹饪就这么多技法，因为中餐加西餐现在就我们认知的技法基本上快到50多种了。 啊，这么多。 对啊，你看像低温技术、液氮技术，就这些技术它都是烹饪的方法。 嗯， 还有一个正，原来我们一直说是正100，还要往上走100度，可能还有200度，还有300度，还有400度，都可以做成烹饪方式。下可以是-160、-190，都可以做。 嗯嗯嗯。 所以呢，但是我们基本生活中呢，就是我们接触的多，但是老百姓家里头不会做到这种，但是它基本是常温菌。他比如说我冻柜0度，完了就是-4度、-5度，拿出来化水，化完水就烹制，就100度，不会超过100。为什么？家里的火怎么烧你也不会烧到100，因为锅都废了，就基本废了。但是做平常菜的时候下盐是最重要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区分的。他们说那时候我们原来总结过一次，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小东西，叫炖肉后下盐，就是炒糖色全加最后下盐。 嗯， 因为炖肉的时候， 这个是老师傅教的吗？还 是 说后来 不是，就我们 自 己在总结，老师傅也有口述心传吧。这种还是说后下盐，说为什么后下盐？因为我们炖肉基本都加酒，不加水。 哦 哦， 因为它咬得很厉害，它会成熟。你后加盐呢，等于是先甜后咸，咸在外边，等你吃着肉的时候，咸是在外边的，完后回味是甜。你要先下盐呢，肉紧了改咸，后边是甜，这甜显不出来。 嗯， 这是肯定头一点。炒菜下粗盐，炒青菜下粗盐， 这 粗盐是颗粒性的，它不会融化，但是你细盐融化就煞水了，速度快了，因为家里火慢，所以你就下粗盐。 还这么多讲究 啊！哎，然后蒸菜是先撒盐，你打馅吗？他不说我要蒸一蒸肉饼， 嗯， 我们得先把味儿给下进去，要不你后下你没法下了。 对， 你先下进去，完了蒸完了出来以后，二次再呲葱油，再拎点豉油就 OK 了。 嗯， 然后清炒菜也是后下盐，清炒菜也是怕煞水嘛。 嗯， 清炒菜也是后下盐，豆腐一定要加足了盐，因为豆腐是吃盐味的，就是你要比平时要多出1/3的盐，加在豆腐菜里头，因为它不咸。 嗯， 完了宴会要少下盐。大宴会，好比说炒10盘了，你还按照一盘的标准盛10次，那你一定是咸。 对， 所以呢，你要减，要减到多少？要减去1/3或者1/2，这是宴会的咸，这种菜。甜品略加盐， 甜品还加盐？ 当然了，你要想甜 是吗？ 你要想甜，一定加点盐，它得有一个基础的点往回。 对， 哦， 这就是中餐，就好比说我要做一个甜的烧饼，一定加点盐。因为它才有基础嘛， 甜烧饼应该加点芝麻呀， 芝麻肯定是加外边的， 芝麻芽嘛， 哦，是这个意思。 怎么说变茶了呢？又改变茶了，要了命了，要了命了。 好好好，不过呢，在此呢，也得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啊，就是刚才庆儿自己总结和研发出来的这些呢，人家 一部分， 哎，是是是一部分吧，然后。 就算这个口诀吧，一部分口诀。 嗯， 所以庆儿呢也说了，可以把这些都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您就直接发关键词一个字盐，大概刚才说的这些什么什么时候放盐，什么时候放盐，大概这个口诀您就可以看到了。平时您在日常的做饭的过程当中可以参照，您看看庆儿说的这些对不对？好吧，关键字盐就一个字。 对啊，你看小花居也说了，我最喜欢的调料就是研磨的粗颗粒的黑胡椒或者是海盐。 对， 这已经属于是比较讲究的了。 对，这已经很 他说的那个是吃西餐那种，比如说你自己在家里烤了一块羊排， 嗯， 滋滋滋滋滋滋滋拧的那种， 嗯， 大概拧的这些就是黑胡椒和盐吧？ 不是，它有混合的 啊，还有 它也有，对，它有混合香料。 哦， 在西餐，西班牙最流行的是我们把我们原来所有加的香料做成小粗颗粒，然后搁在一个罐里头混合去摇，完了一块碾下来，哎，是另一种感觉。 嗯， 是另一种感觉。 嗯， 因为它的粗粒的感觉口感是不一样的。 嗯， 挥发性是不一样的。 哎，除了大家发关键字盐以外啊，我相信也有一部分听众朋友人家会问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小胖说了他在邻国看到的那么一小罐盐卖人民币那么贵，为什么呀？ 是这样，就是小胖去邻国那个是属于盐，就是盐类里的爱马仕。 啊，爱马仕，真的吗？ 就真的是盐的爱马仕，就盐这个科里头的爱马仕的商场。因为这个邻国是我们亚洲最好的对海盐的理解跟美食的一个之都，就是它的城市基本上就最它的首都边上基本上100多家米其林餐厅，所以它对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我们去英国去讲课，完了人家请我们去英国最好的希尔顿去吃饭，大厨出来第一个先介绍的食材，第二个介绍调料。 嗯， 就是我们今天拿的是这个盐给您做的东西。 哎哎哎，是 当时我们就震撼了，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就你还不说我想模仿小胖吃饭做饭，我模仿不了，为什么？食材是英国拿的，然后这盐是定制的， 哦， 它是定制盐，就是它要匹配这个大厨， 明白？ 对，所以我就跟人家学是学不了，我只能学到人一半。为什么？你能买到食材，我也能买到， 嗯， 但是这个我买不到。所以每个人就是每个妈妈做的饭也是一个标准不同， 对对对对对， 它区域不同，是因为盐不同。所以这个邻国他们在收集世界所有的盐，你想这就很可怕了。 嗯， 就是你想做什么味道， 嗯， 我想做地中海味道，好，您拿我这盐去做。你想做说希腊那个某个岛的味道， 嗯， 您拿这个盐去做。 嗯， 我想做美国大陆，那墨西哥的盐拿来。 嗯， 这是可怕的，这是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在他们那儿相对还比较普遍，因为我去了一个西餐店。 嗯， 他其他的倒还好，比如吃什么意面什么的， 嗯， 这些倒还无所谓，就在吃 很正常 、嗯，吃沙拉的时候他就给你拿四种盐选。 对， 真的 盐嘛， 对，就是 三 种 盐， 四种。我说我的天，这个好像在咱们这儿见的还相对少一些，在那边基本上普遍。我去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馆子，就是一个海港城的一个旁边的一个特小一门店。 嗯， 里边特牛的是哪儿啊？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一个厨师， 嚯， 伺候大概一二三四五， 他最少也得有50-60人，他也就一个厨师。 对，就一个厨师，其他的服务员大概有3-4个， 铁板烧，啊， 其他全不是 正经餐厅， 正经餐厅啊，汉堡啊，那个披萨呀，啊，那个意面呀，啊，沙拉，全是他自己做。我们就坐那儿看他一个人在那儿忙叨，井然有序。你不觉得他特别呀？特别忙叨没有？特别泰然自若的， 这还看看 出彩还挺快， 看看单子，完这边拿东西切开。 对对对，我说老，哦，太厉害了。然后我几个朋友还问我说："哎，你这个是不是老板啊？"我说："这我还真不清楚，有可能是啊，有可能。 可能 人家就这个是老板，然后雇了几个小朋友一块儿来当服务员。 对， 但是我就感叹，首先他出品特别快，其次他对每个的用料还是很讲究的。 嗯， 它不仅能够出品得到保证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用料真的是太讲究了，它那个整个那个料墙，哇，几十种， 它都抓好东西， 就跟咱们那儿抓中药似的。 对，抓好东西。 哦，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吧，今天咱们聊的是从盐开始聊，聊一聊调味，大家有想跟我们分享的到微信公众平台。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北京现在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我们请来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巩，为我们介绍一下。郭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您好，您好，您好。刚刚呢，这个我还说呢，建国门的这个地区已经开始下了阵雨了，是不是雷阵雨现在在今明两天也会一直在北京存在着呢？ 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今天上午呢，就是11点左右呢，开始这个大兴和通州的局部地区以及平谷的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降雨，但是之后它就是这个减弱消失了。不过下午像通州啊、大兴啊、密云、顺义、朝阳。东城这个房山门头沟的部分地区呢，前后又出现了这个降雨。其中呢，通州的南部和朝阳的南部，以及咱们这个东城的这个南部吧，也有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降雨。但是呢，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这个雨呢还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分散性的这个阵雨和雷阵雨天气。这个晚高峰期间呢，城区部分地区，主要是指的就是这个朝阳的南部地区呢，会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要注意交通安全。好在是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受降雨的影响的可能性不大了。那么今天夜间呢，预计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4度上下。夜间天气不太热，有利于这个睡眠。那么双休日两天呢，北京有这么两个天气的特点，一个呢就是多降雨，第二个呢就是气温呢是缓慢回升的一个态势。这个关于降雨的话，双休日两天，这个白天两个白天两个夜间都预报了有降雨，有的是部分地区的，有的是全市性的。但是呢，最大可能出现降雨，而且降雨比较明显的这个时间呢是周日，也就是15号的晚上。这到时候呢，请大家注意这个防雨和交通安全。这个气温的话，就是周六周日的最高气温呢，分别是31度和32度，比今天的气温要高1到2度。今天南郊观阳台的最高气温是29.8度，也就是将近30度了。这个周六周日的是比这个今天的最高气温要高1到2度。天气呢应该说是中午前后还是比较闷热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就全国来说的话，未来三天比较突出的呢，一个就是部分地区的高温，以及这个部分地区的这个明显这个降雨。从气温上来讲的话，未来一段时间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呢，华北的南部、黄淮、江淮一带的这个晴热天气呢是有所发展，并且这个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很长。在省会级城市里，像济南、长沙、南昌、重庆，未来7天都处在这个高温天气的控制之下。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山东多地将出现连续的35度以上的这个高温日数，这个可能会达到，就是说它连续可能会达到一个10天左右。尤其是这个济南、这个淄博还有泰安这一带呢，更是有可能达到一个连续15天的一个高温天气。局地呢，就是山东的局地的极端最高气温有可能达到40度左右，这是这个 未来几天，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说部分地区的高温。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雨。这个降雨呢是分三个区域，未来几天，一个是华北和东北，受副热带高压一进一退的这样的影响呢，部分地区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第二个区域就是四川盆地的西部，14号晚上到15号，仍然有比较强的降雨。由于之前的降雨就比较频繁了，四川部分地区呢已经出现了这个灾情，因此呢，这14日夜间到15日的这个降雨呢，仍有可能带来这个山洪啊、泥石流啊、小中小河流的洪水啊等这样的次生灾害。 嗯， 这个大家呢，就是如果是要到这个，就是14、15号，这最好呢，就是不要到这个四川西部这地方旅游去了，因为它也是好多旅游景区也关了。 是的，是的。 哎，对，这个好在呢，就是说17号以后，这个副高这就会西伸控制这个四川盆地了，这样的话四川盆地西部的这强降雨就结束了。这个但是呢，它可能会迎来这个气温上升的这么一个状况了。 嗯。 第三个降雨区域呢，就是这个广东和广西，未来三天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天气。这样的话对旅游来说呢是就是不太这个有利了。这个那么全国一个呢就是部分地区的高温，第二个就是有三个区域的这个降雨，一个是华北东北，再一个就是四川的西部，再一个就是广东广西。所以这全国的来讲的话，就概括的说就是这么几个主要特点。大家根据这样的情况呢，注意一些这个旅游的话，注意防范吧，是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故宫非常详细的介绍，感谢您啊。那我们明天连线不了了，咱们到周一的时候再继续连线，好吗？ 好的， 好的， 好， 再见。 哎，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公路的情况，而是铁路的一个紧急情况。受我国西南地区水害的影响，从今天也就是13号一直到下周二17号，共有15趟往返北京西站与成都之间的旅客的列车临时停运了。从北京西站出发去往成都临时停运的旅客的列车有以下几个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今天13号和明天 K13634, 还有周日和周一的 K8174, T7次，以及周二的 K8174 的旅客列车。还有从成都始发前往北京西站临时停运的旅客列车有明天14号到下周二的 K13634, 还有周六和周日的 K818次，以及周日和周一的 T8次旅客列车。而且铁路部门也提示大家，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请您在30天内持车票到车站的这个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在12306网站上购买车票还没有换纸质车票的旅客呢，您也可以登录到12306网站直接办理退票手续，退票是不收手续费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各位继续收听今天周末的特别不一样的重口味的节目吃喝玩乐大搜索啊！这个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因为他比较重口味，而且呢特别爱钻研，所以自己调制了一些看似好像挺重口味的但其实闻起来挺舒服的东西。 不光是这个，看着更舒服。 看着啊，你看着舒服吗？ 不同颜色呀。哎，真的，如果要不是庆儿跟我说这是盐， 我也不知道。 真的，我以为 真 的 哦，奶粉啊，哎，会大概这么想吧？ 特像我小时候，估计哥你们都应该吃过。嗯、过去有那个卖那个小袋的酸梅粉 啊， 它那个勺子把上，小勺子特小一勺子啊，勺子把上有不同的那个图案， 嗯， 特像那酸梅粉。包括真的，我刚才庆哥让我闻了一下那个茉莉花的鲜 茉莉，鲜 茉莉 花、 嗯，那个闻起来你根本闻不出来是盐，因为毕竟盐我觉得闻一下还是有它独特的味道的、 嗯、 那个根本闻不出是盐来。 是的， 特别像那个感觉。 所以真的就这些你自己研制出来的这些盐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哦， 五颜六色。 哎呦， 我以为退咸 啊，那倒没有 哥，这能做一品牌 啊、哦、 就叫五颜六色。 哎，这行 是 吧、 啊、哎， 对不对、 啊， 谢 王老师，谢王老师。 记住啊，算我一股啊，我起的名儿。 这玩意儿抢劫都不用出门带武器，嘴就给干了。 庆儿可能讲太好了，我下周一就注册去。哎，发现今天晚上 他 已经被人住了。来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除了发言这个关键词，看了庆儿说的一些小口诀，用盐的小口诀之外、嗯、也有很多的朋友也问了一些关于盐的问题。 对 吧、嗯、还没有到酱油啊或者是酱那部分、 嗯、那可以、嗯、没事，咱们都来给你 啊。是是，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问。来，我们先看听众朋友的问题。 水陆两栖鱼就说了，问一下老师啊，想体现甜味儿，就是想体现这菜的甜味儿啊、 嗯、 先后盐，先放盐和后放盐，这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讲究吗？ 嗯，甜菜一定是先边前就中间中放盐，一定要放盐的。 嗯， 放一点盐是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特简单吧，做一个慕斯， 嗯， 就是一个泡沫的一个小蛋糕，出完了之后全都完毕之后，我们在面上撒一点盐。 嗯， 当你吃第一口的时候它有滑的，先是咸后边是甜，甜是往上增加的。 嗯， 但是你没有这盐的时候它就是腻甜。 嗯， 所以在后边一定要下点盐、 嗯、 做完之后。但是甜汤就不一样了，甜汤是不能碰盐的、 嗯、 我刚才说的是固体的。还有说有一个慕斯蛋糕气死的，它一定有一点盐，它会好吃。 嗯， 甭管它底下是做的胡萝卜的还是南瓜的，但是你刮完了之后它一定有一点盐，它会好吃。但是你要纯甜的就齁死了，就因为没有对比性。 哎，像原来做甜品就是要把盐放在里边吗？ 对，他们说中餐的最典型的汤圆， 嗯， 汤圆的馅儿里头一定开始一定加一点盐。 哦，还真是， 它必须加盐。 是是是， 因为它不加盐它没法对比性。 嗯， 它属于糖疙瘩了。 嗯、 啊、对对对， 而且它没法分解，糖跟盐之间它有分解，好比说你加热的时候它会变化。 嗯， 但是你要全是糖的话，就跟那个水果糖似的，它没变化。 嗯， 它是一疙瘩，糖疙瘩，它煮不化。 嗯， 盐会它分解的糖， 对， 慢慢融化。 而且我觉得，就比如说啊，你研发的这个盐，可能跟咱平时做饭那个盐还是不太一样的。不光是因为颜色啊， 嗯， 或者说不光是它的味道啊， 嗯， 其实其他的也不一样。比如说像西方，因为他们饮食结构的问题， 嗯， 一般都是放在餐桌上单来的盐， 对，叫餐桌桌盐， 哎，对，桌盐，就类似于比如说，好，我烤块鹅肝， 嗯， 或者我烤一块啊三分熟的牛排，烤好了之后， 嗯， 啪上盘，上完盘桌上全是这些调料， 嗯， 你自己往上你想咸一点，想胡椒味浓一点， 嗯， 自己来调配， 嗯， 但是跟咱们不一样， 对， 咱们可能 比如说我做个牛肉汤啊，我炖个排骨啊，其实都是属于入味儿级的，而没有说后放的。 我把它加好了，但是其实要按着更健康的一个理念来说，是人的口味是自己加盐是最合理的。为什么？首先头一点就是我们的摄入，普通人的摄入要高于国际标准。好比说我们一般的国际标准应该在六克左右，这里其中包括早餐、午餐、晚餐，恨不得宵夜。但是呢，六克有多可怕？六克基本上你吃了一个小的甜品，它可能就占着一克了，它可能超一个青菜，可能又占一克了。但是我们基本上都吃四顿饭的话，我们基本都在十五克至二十五克之间。 嚯、所以心脑血管老有问题。 所以心脑血管，包括心脏病， 对对对， 包括的脂性东西吸收不了的，都会出现问题。但是呢，其实在那个北欧国家，他们原来做过实验。其实最早的时候，他们这么做实验的时候呢，会去让一些民众有限制的是两次加盐。其实这跟中餐不是矛盾的，中餐也是两次加盐，好比说腌制，蒸品都是先下盐，我下完了之盐，炒过程中又加一次盐。但是我们把这盐量要减退的话，把餐桌盐再搁进去之后，就每个人把盐量降低的时候，它会减少很多疾病，而且会延长寿命。 但是不下饭呢。 有一个大问题，中国人的口味特别重。重在哪儿呢？是因为你重完之后会导致什么心血管、血压高，还有现在动脉硬化。但是呢，有一问题，就是我们包含的调料里头也会有盐。好比说我们吃一零食，吃一饼干，你饼干里没盐吗？一定有盐。刚才我说了，甜品它都会加盐，这一定会加盐。醒发剂也会加盐。 对，饼干里有盐，我 你看饼干里有盐。我们吃零食，我们现在就粗算，咱都算 0.5。我们一般的一个成人，嘴不停的吃，从早餐开始，咱就算他两克盐。下午茶算两克盐，中午饭算两克盐，到晚饭算两克盐，今天晚上看球再看两克盐，基本上几克盐了？ 对， 已经超了 十几克了， 已经超了。 是， 然后再吃一个咸菜， 再来个薯片， 薯片的盐更多。 对呀， 海苔， 啊，对对对， 紫菜， 对。 海米 就是这些小零食， 这些零就你可能吃了一花生米，花生米更高，它油脂性更高，这盐性更高。 我怎么爱吃花生米？ 好比说，不是炸品里头，它肯定都会加一点。你还不知道，咱们炸一个开花豆，你最后肯定要下一点盐， 对， 因为你的油，而且你还必须下多盐，因为它是油炸过的之后，它会反脂肪酸出来之后，它你化繁为酶，一定要多加盐，加盐有才会有味道，对吗？可是这又高出了盐。我们一人肯定会要超出这个，但是你换一种方式，刚才说炖汤，我把盐搁在桌上，你可以适量的去加，但是能控制，不是别人在控制，你自己在控制盐，就会摄入少，少就会变软慢下来， 这是现在提倡健康生活， 对 对吧？ 所 以呢，就是盐呢，肯定摄入太多对身体是不好的，但是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盐？我觉得这个很神奇。 那早了去了。 对啊，那早了去就，而且是什么时候突然大家觉得就是在这里边加点盐这东西好吃了？你比如说从原来最开始有我那天跟人家聊天，有人不是说这个人和猩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使用工具。但是后来呢，有人说这不一定啊，人家有别的看法，说是什么呢？说是吃生肉和吃烤熟的肉，这是区别人和猩猩最大的，就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而且你说什么时候开始人突然就不吃生肉了呢？那从比如说哪天劈了一下，啪一下啊，着火了，里边有烧熟的那些。小兔子呀，什么这些东西，哎，人突然捡着说，哟，这烤熟了好吃 啊， 没拉肚子， 也没，估计人家那时候也不拉肚子，就单纯觉得好吃，对吧？那你烤完了好，以后都烤了，什么时候又突然觉得，哎，我得加点盐，后来又加了胡椒面，后来又加了辣椒面，这是味道是不断的丰富的，对，这很有意思啊，对吧？原来我还看了一篇文章，说是盐嘛，盐就是大家如果搜那个小篆体的，它是 正好就是那个盐字儿就可以去、 嗯、 去说 很复杂的， 对它怎么来的、嗯、就是说盐为什么叫盐，是人加工过的才叫盐、 嗯、是盆 对 蒸、嗯、 对 煮 就是底下一个器皿嘛，上面有一大臣的臣、嗯、有人来做在这个器皿上面做，对这才叫盐。如果你比如说你海边或者说你衣服咱们就是出汗了， 嗯， 那夏天不是也能渗出来吗，那种不也咸咸的吗， 嗯， 那种不叫盐，那种叫卤， 没 就是它也有咸味儿，但那种叫卤，跟盐可远了去了，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啊。 嗯，中国最早发现盐的有记载的应该是河南那个驻马店地区的皇帝的起源地，因为这个盐湖去争夺才有记载。 嗯， 就因为人发生战争，因为这个盐湖呢当时人不知道是蒯出水来晒、 嗯、 晒完取决于盐，这个盐能食用，这是粗就最初的对盐的认定。但是呢皇帝没有钱，皇帝是什么，你打完战争以后这块盐田归你使用两年。 嗯， 他并不是给你钱，但只是说他们最后发生战争，因为都抢这个盐的资源， 对， 哎，这么来的。但是说盐真的在，就是让七国时候时期最鼎盛的时候是齐国，是拿盐卤水去煮盐了，那时候已经真是摄取盐了，是把盐加熟了，就是加在原料里头去成为一个味型了，这是才是中心。 嗯， 所以呢。其实中国的海盐就是包括人的生存，整个的甭管哪个朝代对盐的控制都是很严重的， 当然 控制，因为只有盐才会造反，因为好比如说它税收，它的可控性不可控性，然后它的失控性，然后到最后就人为了这个味道而去争夺， 对 对吗？ 嗯 嗯，还有在古罗马地区，它有史料记载是什么？就是因为战争。所以呢他没有钱给士兵怎么办、 嗯、 就发盐块，哎，拿盐块当银锭，所以就现在的英文里头的买这个都是拉丁语嘛， 嗯， 买盐的一词嘛，跟罗马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欧洲都是统一的当货币来去用。但是盐的存在性呢分这么细也是各个部落跟民族的问题，阿拉伯最早发现有盐湖啊，这也发明了。西藏可能有盐田， 嗯， 然后可能我们这边有盐树， 嗯， 完了就海边可能有盐田，就不断的每个地区都有生存，它对盐的依赖性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它会出现很多，好比说海盐能做海鲜肯定好吃，那个盐可能做山羊或牛肉会好吃， 嗯， 然后他们可能在不断的演变，因为动物在迁徙，人也在迁徙，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变化，好比说我们跟果实的去结合，好比说水果那些东西我们能不能拿盐去做，哦，突然间现在的理论告诉我们洗水果那些脏东西你可以拿盐去泡一下， 嗯， 哎，出现的 消毒嘛， 哎，再出来它又是不一样的东西。其实盐很奇妙，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盐又不太重要，但是每个人涉足的盐大家说那么少，但是使用的盐特别多， 当然当你体力透支的时候你喝点盐水是最 有必要的，现在的饮料嘛， 对不 对，就我们小时候工厂父母的工厂会发盐汽水， 嗯， 那大家可能都理解不了，就反正上那拿去，拿完了搁大桶里头，回去搁冰箱，那时候还没冰箱，搁他妈那个搁个水池子里泡水，好像、 啊、 我记得小时候 水龙头底下， 龙头底下 里头又西瓜又什么的 泡水，反正都搁里头，然后出来，然后倒一点，觉得哎很有意思，完给那个小朋友、 嗯， 那个小朋友切水果，可能哎说你咱们可以换换，哎有橙子味儿的，有那个。最熟悉好像橙子味儿、山楂味儿、那酸梅汤那种。 你想，像说你健完身以后，如果要是补充身体能量，要喝的那个 盐水， 不一定是盐水，人家那个叫什么水来着？功能饮料。 哦， 功能饮料。 功能饮料，就健身的功能饮料。 对对对，类似这种啊，我只是说大概是这个名字、 你可能没健过身吧？ 我见过你的身。 你想 咱俩关系深呢， 你想就是这个饮料里头它可能就比如矿物质里头比如钠呀什么什么、 哦、钠镁锌、 哎、就这些就全有、哦、然后你的身体要补充这些。 哦，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在哪儿有时候他们老在问说你的盐是不是真的有那种奇妙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奇妙，其实跟常规的盐不一样，但只不过是它是熟的盐， 就是经过一次熬制两次熬制之后它熟的盐、 嗯 嗯、熟的盐以后它可能存在的更多的是软的所需的东西，会融化点很低。 嗯， 还有说我们炖了一个汤，这个汤可能是菌菇的， 嗯， 但是我可以给您的是松茸跟牛肝菌的盐。 嗯， 但是你点上之后它马上就能更香更增香，它没有那些更多的味道。其实在味精里头就有盐，它也有盐。 嗯，当然。 所以呢我们要躲开这个全是盐的时候，就会选择更专用的一个盐类型给人家，它可能吃起来更好。好比说炸个东西，好比说我们炸了个鸡串，但鸡串我想吃一个黑枸杞的那味道，或者蓝莓的，哎，它撒上之后，它会起另一种感觉，奇妙的另一种感觉的味型。 嗯、 没关系啊，就是关于这些调味品，无论是什么酱油啊、 嗯、 老抽啊、盐啊、味精啊、 黄酱 ，就所有的这些吧，咱们从下节开始 啊， 绿豆酱。 啊，别，那太大了，因为每一个可能讲一两期节目都不够。 是， 我就是说让他在实操的时候， 嗯， 比如说好了，我们现在做一个汤，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正确使用老抽，啊，什么盐， 好像不讲， 我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吧？咱们也得说说嘛， 就是咱得做点菜， 哎， 别老盯着调料看了， 对， 是不是？ 而且啊，烧烤类的你就不要聊了啊。拿个平底锅往上放一个牛排，对吧？一说那个要三分熟的，嗨，就摁着滋响一声，好了，三分熟，这个太简单了啊！来点汤啊， 这哪简单， 炒个菜啊！ 你这么说，一会儿侯老师又蹦出来了， 啊、 哪儿简单啊？我们牛排哪儿简单？ 一点都不简单。 侯老师肯定说：“哎，维子，你说的有道理啊。” 维子说的有道理，咱们这事儿可以长聊。 来，咱们这样啊，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关于调料啊、调味品，甭管是盐什么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因为这时段剩的时间不多了，咱要不一人点俩菜怎么样？ 不用，点菜可以之后再说，咱们先把这事儿说了，这很重要啊。 哦，这个还是真的很重要。是商务委主办的2018妇女儿童消费月周末将在华润五彩城举办美赞臣小小冠军足球赛，慢慢的爱青石寿司 DIY， 泰坦巨人的棒球，东方启明星的篮球体验，还有中国照相馆窝图房车房扇天开花。这个断句真不好断啊，如果没去过这地方，大家可以去那儿看看，窝图房车房山天开花海露营分享等很多有趣的互动活动，优惠多奖品多，关注妇女儿童消费月官方微信网站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啊，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孔乙己餐饮集团的研发创意总监陈庆老师。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像山啊什么的，在问专家是哪儿的，我们已经说了是来自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所以他自己没事在家也 DIY 一下他自己做的盐，外面是没有卖的。 是的， 所以您也没法说这盐我跟他私聊可以买一下，没有。 对对对，但是一会儿最后一时段嘛， 好 好吧，咱们的私房的东西放在最后，咱们挑一款盐让陈老师教我们做做、 可以可以， 我估计其他做法都差不多。 是，当然了，一说到点菜啊，这两节要开始做菜，有很多的朋友主动都站出来，哎，我有，比如说1970，他说各位好，请问就是不是让大家发关键词盐吗？ 啊， 哎，然后有一些小口诀在里头，大家可以看到，但是这位朋友就说了，里头有一句话叫豆腐加够盐，什么意思？ 豆腐要比一般的菜品要多加一点盐，多加多少1/3，为什么？因为盐那个豆腐是，盐渗不进去的，只能挂在味道。但是你要拌的时候，一定要加点盐，多加一点盐才能吃出味道来。它吃盐。 哎，这个还真是我想问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豆制类的人、啊，豆干啊、豆腐啊什么我都特别爱吃、包括最爱喝的就是豆泡汤，哎呀，那好喝极了。这个我经常在家里边自己做什么呢？我不喜欢吃炖豆腐，我喜欢吃那个煎的，就外边焦焦的，里边还嫩嫩的。人外边人大厨大馆的人都油也充分是吧？直接你过油，外边就酥酥，或者人家裹个糊什么的，直接一炸哈，挺酥脆的。我呢又在家里，你裹个糊再煎吧，就不太方便了。我就在家里边就直接把豆腐放进去，然后煎到一面焦了，再翻一锅再煎，然后再把几面弄的，面都煎得不错啊、也都有那个脆的感觉、有一点点、但就是盐的问题，我几乎做这道菜得有做了10年了、但是盐量我始终掌握不好，这不是量的问题，因为我是怎么撒的啊？陈老师可以教教我，我就是拿这个手直接抓一点盐，抓这么一撮啊，先在这一面撒一下，然后呢，不是你这边煎熟了，我再把换过来之后再在这一边撒一下最后几面不都熟了吗？你就在锅里晃了晃了，再撒一下。 嚯！ 但是不咸啊、 哦， 很多时候做的都不咸， 那就是表面咸呗。 连 表 面 咸 都不会特别咸。 这就是两次加盐的方式，应该才能解决这问题。因为什么？第一次就是说，你把锅稍微微热了之后，因为热锅凉油，这是它不粘、甭管使什么锅，是生铁的还是熟铁 的 还是什么，但是我建议大家倒一点油之后撒一点盐。 在油里头是吧？ 对，你把豆腐搁进去，它是完全能吃进去的，因为它有温度，它会化。 哦、 然后那一面说这它就会占着基础的盐、 哦、 你不至于盐摄入太多。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原来的是一种方式是什么，吸干水， 嗯， 把那个豆腐面吸干水， 嗯， 下锅之前再撒点盐，这么倒着煎。但是我建议你把盐撒在锅里头是最安全的，一油不溅， 嗯， 第二油盐是迅速化在豆腐里， 哦， 然后这面煎完了之后两面都会沾上盐， 嗯， 就是盐有一特性，随着油跑，你把锅立起来稍微有一点角，盐跟油都浸在一个角上的时候，你把那豆腐翻过来，你再把那再倒回来，它还有盐，就沾上了。 哦， 热度才能把盐化掉，因为你的热度不够的话，它盐会吃到一个部位，它不会动。 就是一开始我别把油温弄得太热， 对，不能弄得太热。 这个时候 煎豆腐 就下豆腐了， 中哎中型温度是最合适的。 哦、 好比说两成至三成，这中间的位置，好80度、70度，你把盐撒进去，把豆腐一个一个码好了，哎、 嗯， 油慢慢升温，锅升温， 嗯、 豆腐煎成面，还不爱粘锅 哦， 因为它有油，那跟那盐之间跟那个锅之间，它是变成一个涂层了， 嗯、 它不会粘。还不如你锅稍微凉点也没关系，因为它有盐嘛。 嗯， 它不是你晃了一下，它自己哎盐在动，油也在动，它豆腐也在动，因为豆腐里头含水量高，它会塌，它会站着一地儿，它是塌了。建议大家是什么？做豆腐之前稍微吸一下水，热锅凉油撒盐，满上，齐了，这是两面煎，稍微歪一点， 哦， 就好煎了。 豆腐吸水的话，就拿厨房纸就可以吸水。 厨房用纸完全可以，足够。 嗯、 但是因为原来我们小时候都使豆瓣布，但是豆瓣布重复洗它不干净，还是厨房用纸是最干净，而且不掉毛，而且呢、 哦、 它吸完的时候你都还有一个更让它脆的更快的方法，胆什么胆生粉，胆玉米粉，胆一点粉子在上面、 哦、 然后它会单体凝结，就你胆那块它会凝结，但是盐也、 嗯、 也不会让它粘了、 哦、 它也会隔开点胆一点，它会把里头水分给锁上，就会想你想象那种炸的感觉就会多了。 嗯， 来一点 好，回来可以试一试。 其实有更简单的方式， 什么呢？ 你在炸之前自己先打个鸡蛋， 然后呢 把盐放鸡蛋里头，把鸡蛋打碎， 哦， 然后在炸之前把豆腐在鸡蛋里浸泡，然后炸。 哦，你那太费劲 啊。 不是，他这怎么着，他又提高了一个档次，这叫什么、 哎， 这叫锅塌豆腐的闲置。真的，这就是锅塌豆腐闲置。除了就是豆腐吸干水之后滚干粉蘸鸡蛋撒点盐，就是锅塌豆腐的前置、 嗯、 然后你只要一烹汁就是锅塌豆腐， 哦， 一模一样。 然后再高级一点是把豆腐中间半切刀，然后里头放点肉馅再炸。 这事儿又复杂了，你还不如放点黑松露呢、 哦、这高级了、 哎、 来来，小胖开始点菜了。 行啊，我这先替大家伙点一个。 可以 说是点菜啊，这看来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全是主食控。小 H 就说点菜了，太好了，求葱油饼的做法。 我的天哪！其实葱油饼，我这是面点真的，但是我会说一点。 哎，但是咱妈应该做的不错、嗯。 对，还行，我妈做的饼还行。其实葱油饼，我妈是做最传统那种圈的葱油饼，首先切点葱。切点葱呢，我们家是先搁一点盐，然后做热油，小温油，完了把那个葱给拌了。它是盐里头那葱会保持很绿， 嗯， 所以这时候呢剩一点葱油，然后就和一块面，很软的面，然后这样铺案板上头，然后把你刚才做的小葱油就撒在上面，因为里头有盐，它会化掉。完了刷卷，卷起来的时候切成小段，小段以后碾，转完了之后擀。在煎饼的时候，我们家不是不加油的，因为那口啊不用封特别严，让它慢慢滋出来。 对， 但是大家切记，火一定要小。又说到盖板的问题了，就是你的锅煤气底下一定要加一个盖板。 什么叫盖板？ 铁的盖板。 哦，没见过。 然后之后把锅搁在上面，因为这样的时候是锅会很匀，它加热很匀，关小火，这最小的火是慢热型的，这样虚出来的饼呢就是金黄色的。就是再不好吃，就是这种葱油饼还可以更加工一方面，就是什么呀，打一个鸡蛋，把这个葱油饼稍微扩一下，完了铺在上翻一个，它可能更丰富一点。 你说的这个是 是早上起来灌饼， 没有灌饼是打开口里进， 对对，它不 弄 口， 它是铺在面上，刷在面上， 跟我姥姥做的一模一样。 我妈特爱做这种饼，这种饼其实是一个大家特别，它就是即使它凉了，它那个饼啊是脆渣的。 对， 哎，因为我们原来都是把我们小时候就不会没做厨房之前，我小时候做那饼啊都特硬，每回都问我妈，我还说你做软点，软点什么意思？其实并不是，是它因为和面和的软，饼面一定要软。 对， 软完之后呢，不面呢稍微别加太多，因为加多了以后它反硬了就，而且让它醒一会儿，醒是很重要的，醒的顺手指头往下流。半流不流那状态是最好的加不面、这时候擀成大片以后刷油。我这个菜最关键的是什么，切成小葱花以后别切大葱，因为大葱我们的油温啊得更高才能把那个葱香味沤出来，切小葱呢它清香，而且加一点盐呢加点热油呢它会反绿，不会像那么特别干那种感觉，这边水气也够。希望大家能喜欢，一定记住了，要不太好吃的时候，搁个鸡蛋能遮很多 汁。不、哦，如果要是觉得这样吃的话有点没意思，改成脂油饼， 又贵了， 那就好吃了，真的 又贵了。 嗯，真上档次了，真的。好多人都说烙饼怎么烙得特别硬，刚才庆哥也说了，是面和的本身就太硬了。 对，或者稍微和软一点。 对， 哎，盐少加一点，然后香味葱香料多一点，这么着以后起味倒是不一样。 嗯，但是露露说了，就是那个撑底下放的那个铁片不是应该叫盖火吗？ 老年间叫盖火，是盖的是煤火，是叫盖火。 是 我们现在都是用煤气了，所以那要改一面。 哦，煤气也有盖火， 也有盖火， 可以自己加， 自己加里做电 灯。 我记得原来好像哪天有人跟我说要送我一个那个盖火，我都忘了是谁了，真都想不起来。来吧，咱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啊、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每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咱们点菜的环节可以稍微停一停， 可以。 当然，如果您要想点菜，让这个陈庆大厨呢帮您支支招，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发上您想吃什么啊，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了，今天陈庆大厨也给我们带来了盐的一些使用的小妙招，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盐这一个字儿就能了解到了，我们就直接有推送给您推送过去了。接下来咱聊聊调料呗，盐咱刚才说了一边，咱先放在这儿，咱先解答一下这个维哥的问题。 酱油， 对，老抽生抽， 老抽生抽竟然分不出来， 你 说说这怎么办？ 其实老抽生抽这种词都不是北方的词，都是南方词。南方我们国有企业就是国产这个品牌里头最大的就是可能算应记了，他们分得很细，因为在广东里头酱油是分3类的，它有冷拌酱油，有生抽，有老抽。为什么要分得这么细？因为广东天气热，它发酵时间是不一样的。首先它属于酱豆豉类发酵嘛，发酵时间不一样，完它着色不一样，着色不一样，还比如说它有糖椒色，糖椒色的起源加酱油，它不是重视味道的时候，它为的是什么？上色，上色就是老抽的最原始的东西，然后第二，它为了味道而不上色的东西就是生抽， 它加糖胶色很低了。 嗯， 然后还有一种冷拌酱油，它几乎就不加色。 嗯， 它是为平拌，好比说我要拌一个带根茎类的东西，或者是像莴笋，它会不让它上色，它就会是冷拌的这些东西。好比说，发酵的起源就是这些酱油完全都不一样。好比说，你像美籍，它是属于麦芽发酵的；像我们国产的酱油，基本是黄豆发酵的。它种类不一样，它的程序不一样，就最后变成酱油的东西完全都不同了。 嗯， 所以它那个，你像美籍的持续的口味，完全的是西方式需求的那种口味， 嗯， 不是中方。 嗯， 就像，生抽、老抽这些，还像金狮酱油这些，都是酱发酵，晒过多少多少天， 嗯， 之后才出来的东西。而且呢，现在就为了着色。它的糖胶性不够的时候，粘稠不够的时候，它可能会加冰糖。它又是一种翻新的一种方式，等于使那个酱油呢变成一种叫做红烧酱油。 哦， 这都是厚重，为中餐的厚重类型来去着色的酱油。 嗯， 所以呢，两个酱头可以混合使，还可以做什么？像金狮酱油。 嗯， 我们一般调酱油基本都是自己在做调整。好比说咸味、甜味、色渣，它在勾兑之后出来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嗯， 好比说就像我们每年送你那个，就是给我们店里去出这种题，去让厨房完成。像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像葱油面，就是勾兑酱油， 哦， 就典型的勾兑酱油。好比说它里头会有生抽，它也会有老抽， 嗯， 它也会有蚝油。它可能还会有别的品牌的酱油，它勾兑液一起的时候隔水熬出一小时之后，隔水熬的可能就底下加上水盆，让水蒸气蒸发了之后变成粘稠了，里头加冰糖，这样稠了之后它的酱油会粘稠。 嗯， 等你做那拌面的时候，面搁进去的时候它迅速的能凝结，能粘在上面，然后搅拌出来以后它变成另一种抚味。 嗯， 哎，这只是一种酱油的做法。还有一种酱油呢，就是说我烹制，比如说我炒了一个虾，煎烹了都做好了，但是烹我做不到怎么办？我加一点料酒，加一点生抽，然后我拎在锅边最热的地方，然后把锅抛起来，这叫烹。这样以后在空气中让那些细小的那些酱油的分子粒粘在食物上，这叫烹的做法。 嗯， 就是巧用这些东西。还有蒸鱼，蒸鱼就会勾一堆生抽。生抽包括一些美籍一些好的酱油勾在一起，隔水熬完之后，蔬菜水熬完之后，它会提高鱼的新鲜度。好比说我这里头可能有胡萝卜，有芹菜，有洋葱，这是西方的一种做法，但是呢我把它煎成水跟酱油勾在一起，它出来以后味道完全都有层次了。 那 会有层次。 那勾兑的时候应该不是直接勾兑， 一定是煮过。 哦， 煮煎过，好比像我们的中餐是叫煎水， 嗯， 煎水好比说胡萝卜、洋葱、西芹加在一起，加香菜， 嗯， 一起搁锅里煮，按比例，好比说我出成可能三斤水，出成之后起出来，可能五斤水熬成三斤水之后出成，完了再对按酱油的比例兑完了之后，这种酱油叫做鱼蒸鱼豉油， 嗯， 我们是这么做的， 嗯， 所以它完全不一样。跟别人好比说它可能厚重味有一点胡椒粉，你可以加点胡椒粒，煮水的时候， 嗯， 不是说现加进去，是煮水时候就加好的。 嗯， 好比说姜味，它去腥味嘛，你要加姜。 哎呀， 是这样做的。 哎，这高级你知道吗？你在家做饭最高境界是什么啊？你用的什么酱油？哦，不好意思，这是我自制的酱油。哎呦，你蒸鱼用的是蒸鱼豉油吗？是那个什么什么牌的吗？啊，不好意思啊，这是我自己熬的酱油。 嗯， 哎呦，高级啊！ 它有的时候其实，这个也不是说酱油厂发明的 啊， 全是我们生活中一些老人，包括老厨师传教过来。还有一个我们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对味觉的新的领悟。 嗯， 好比说它西方东西进来之后，我们去消化这东西，觉得这个味道更好，是我们以前没摸过的。 嗯， 我们可能会转换过来。它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而且真不一样。刚才那个陈静老师说的就是蒸的那个酱油， 嗯， 我当时自己在家里边也蒸过，就是为了拌面使的。 嗯， 也是先放的生抽居多，老抽有那么一点， 嗯， 最后加冰糖，然后上火蒸，蒸到非常粘稠， 嗯， 那拌出来真不一样。 就是你 就那个味道真不一样， 这是下功夫的东西。嗯，就是你认为，其实厨师的特性，其实味觉的感觉，就是我们开门嘛，这几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听着很简单，到酱这儿是很深的。它并不像盐，就是我们盐就是人为的给它固定的就简单了，啊，就一种盐啊，咱们不用。 嗯， 到酱这儿，它发酵出来之后，从120天到180天。中间再加过所有的东西，再分解下来的东西是完全你想象不到的。 嗯， 虽然是加工厂的工具是一样，跟黄酒一模一样， 是是是， 就是它工艺是一样，跟醋也是一样的， 嗯， 但是用的材料不一样，一个是米，一个黄豆， 对， 一个是那个麦子，它完全出来就不一样。 嗯， 所以这很奇妙的一东西， 神奇。 哎呀，好时刻说，哎呀，你们一说油渣儿，完了勾起我的馋虫，想吃脂油饼。油渣饼，包括咱们说那个盖火的那个，哎，铁片下雨啊，下花的雨，人家把人制作这个肉饼的全过程拍成了照片， 哎，这厉害， 包括这平底铁锅底下的这个盖的盖火铁盘，人家都发照片上来，这个肉饼， 谢谢， 做的是真不错， 哎，真不错。 嗯， 但是肉饼呢，就是我们在家里做肉饼也是分两类的， 嗯。 就好比说做猪肉馅儿跟牛肉馅儿羊肉馅儿完全不同，就是有时候我们做猪肉，我在国外的时候去旅游， 嗯， 然后吃过一家牛肉特别好吃，后来他们说你能给我们交流一下做猪肉吗，但是我们国家的猪肉呢跟外国不一样，知道吗， 是 大家可能是不是就一猪嘛，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杀法不一样，就是屠宰杀法取样都不一样， 嗯， 因为国外的猪肉是不放血的， 哦， 所以它很麻烦，就跟我们家里现在这肉不一样。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能容我一天吗？因为我就要自己剁肉馅 儿。哦，我先放放血， 对， 嗯，它要沉淀一下。哎呀，来一聊到动物呢，我们就要说说。因为我们在这段期间大家关注更多的都是世界杯，而且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呢，也一直在跟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块合作， 是的， 在推出比如说萌问答呀，然后萌预测呀这样的活动，那么今天我们推出来的就是动物趣味问答， 来我考你一下啊，今天的题目是斑马身上的花纹有什么用， 漂亮漂亮， 恩定了 啊，恩定了，漂亮， 我也觉得是漂亮但是人家科学有解释，人家说斑马身上的条纹可以看作是同种之间相识的标记，也是作为适应环境的保护色， 哦， 在光线的照射下，斑马身上黑白颜色的条纹能够破坏和分散身形的轮廓， 明白， 就是打了马赛克， 让人一看，哎呦，眼花了， 哎， 其实他已经跑了， 晕了， 是这意思吧， 对， 赶紧打开车和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萌问答，看看斑马是如何依靠花纹减少猛兽攻击的几率。 是的，现在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上姓名电话，就有机会获得游览套票，全家一起游览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而且呢，这个野生动物园暑期推出了不同的游览线路，您可以随意选择。咱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有的朋友特别可爱啊，这个还在问我们问题。花飞蝴蝶醉说了，斑马的花纹到底起什么作用啊？ 别闹啊，我们都说了关键词，你要回复关键词你就会知道正确答案了。 就是我们说了打马赛克的作用啊，这个就是混淆视听， 漂亮 对吧啊、嗯、对，漂亮啊。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嗯， 斑马究竟是白底黑块的呢，还是黑底白花的呢？ 而且哎，说心里话，就是公的和母的他们在花色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哎，真的，你不去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真的亏了。 我一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全是马赛克， 是给你打上了。 是的，是的。来，再说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是萌问答。 对，萌问答啊，这是能够看到这个今天咱们关于斑马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盐。今儿咱们聊的是，其实从盐开始，我们聊了聊特别神奇的调料。啊，我们现在吃到的所有的味道几乎全是来自于自然，包括咱们的调料也是来源于自然的。 嗯， 而这些神奇的调料又是怎么能够让那些看似没有什么味道的食物能够迸发出那么的大的一些诱惑力？ 嗯， 当然除了我们像陈清老师这样的大厨的功劳之外，还有就是自然赋予他们的每个人独特的一个魅力。 是的，不过呢，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嗯，我们在下周的时候，我们节目的内容啊也是很丰富的。 是， 比如说其中有一天我们要聊到日料， 可以聊聊， 其中也会聊到关于清酒。 酱油， 哎，对对对，据说清酒里头也有类似于啊， 哎， 等于茅台呀，等于五粮液呀， 啊， 类似是这样的，包括有的是专门是做佐餐的， 对， 但有的那是极品的， 它酒分类也是分类，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哎，包括酿制的方式，然后您如果以后去吃日料的话，您吃的内容跟您配的酒这是怎么搭配的， 嗯， 包括日料有一些菜品是怎么烹制的，这些我们在下周节目当中会专门有一期跟您介绍。另外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因为庆儿呢他已经实话实说了 啊， 主食方面特别是面食主食，你比如让他炒个扬州炒饭啊等等，这些酱油炒饭这个没问题，你要让他做个啊，比如说烙饼啦， 哦， 啊糖油饼啦， 嗯， 可能稍差， 那他是谦虚 啊，真的吗？ 稍差也比我们好吃， 啊，是比咱们强， 对， 但是我们在下周的时候，下周一会请来一位专门在去年的时候小胖曾经专访过的一位面点大师跟大家聊面点。 哎呦，那真是一大师， 哎， 真的真的。 而且你想糖火烧 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啊， 糖火烧 糖油饼， 哎，糖油饼， 嗯， 啊，这都拿手，其中好像是糖火烧的这个技法， 嗯， 人已经叫什么申遗了， 哎， 啊，很厉害的。 而且你就说一糖油饼它能有什么门道， 嗯， 人家做出来的还味道真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真是不一样， 哦， 嗯，我没吃着，据他们说的， 哦，那就是都讲完了呗。 冯老师做的时候没叫我， 是的是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周的节目。 对对对啊，也有朋友在给我们提建议，比如说老虎说你们可以做几期专门说发酵食物的节目。哎呦，那就又更有的聊了， 更复杂了， 太大了，太大了， 嗯， 对对对。 其实发酵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为什么发酵？ 嗯， 好比说，像饮品，像那个酵素， 嗯， 这是发酵的， 嗯， 水果发酵的，像面食发面，面包， 嗯， 面包就是属于发酵的东西， 对， 像啤酒，就是喝的东西， 嗯， 你像那个蓝莓干都是发酵的， 嗯，蓝莓干 都 是，啊，都 是发酵，先腌完了之后脱水， 哦， 完了重新发酵出来的。嗯，发酵太多了，包括起酥， 包括 酥面， 对对对对，有一些面食， 面食 都是啊，弄个面起子什么的，对， 就经过这馒头，所有馒头包一切这些包子， 是 什么豆包、三角、糖三角，全是发酵， 嗯， 还是绿水发酵， 嗯，对， 都得醒啊， 对， 它醒面嘛， 好复杂的， 嗯， 不过没关系，我们的节目以后会慢慢的安排吧， 对对 啊， 嗯，花卷说一期，豆包说一期。 妈呀，大家吃过玫瑰花卷吗？ 来来，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问一些做菜的技法啊。 对， 嗯，来， 这个小花居先问了，说因为陈庆老师是来自孔乙己的嘛，说了，哎呦，一说孔乙己，想起来 学的课文了。 有了 啊，这个茴香豆咱那儿有吗？现在 有。茴香豆是一直保持着有的。 哦，在家能做吗？ 也能做，其实也能做，但是唯一的是泡豆时间很长。它需要差不多将近小两天的泡制、 哦，这么长时间。 因为来的咱们是因为我们用的是那种干的，蚕豆，我们小时候叫蚕豆，是薄皮的，特地定的。 嗯， 它需要还是泡制跟煮制两个过程。泡制差不多将近一天半，煮可得煮半天， 嗯， 多半天。就是家里做脚比麻烦。其实，在南方来说，你要加这种蚕豆，其实。特别简单，因为它是分两种，一种干的，一种鲜的。鲜的人家吃得着这种，在北方就少，鲜的来的少，而且变色很快，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是干蚕豆多做这个东西。 嗯，好，另外一位朋友安然他说，鲫鱼豆腐汤怎么做能够腥味小一点啊？ 腥味小一点，腥味小一点，鲫鱼本身土腥味就很大。首先头一点，我们是用葱姜水，就杀完之后用葱姜水泡一下，我觉得会好一点。 啊，我以为是里头可以多放一点姜。 不是不是，拿二锅头加姜，搁打碎机里给它打碎了，就变成姜蓉水了，叫姜汁酒。我们叫拿姜汁酒，把杀好的那个 鱼， 鲫鱼泡好了，撒一点盐，把这个姜汁酒倒上，浸个15分钟。然后擦干了它，再去煎去，它味道会下来点。加姜的时候，起的时候要练熬，就把那个姜煸一下，稍微煸一下，煸厚重一点，这样姜味就会大过于那土腥味，能盖上一点，会去一点土腥味。 哦，但是鲫鱼，咱们这边豆腐汤可能吃的更多的应该是豆腐和那个汤。 对， 因为 鲫鱼一般很少吃，因为 是 鲫鱼的土腥味还是稍微的，肉不会那么美， 刺儿也多， 刺儿特别多，容易。完了，鲫鱼还分两种，一种黑的，一种浅的。 对， 但是呢，都可以用姜汁酒去腌，但是你开完了之后去腌，它会去掉一些腥味，但不是全都去掉，不可能。 嗯， 你只能拿姜汁酒给它盖上， 嗯， 那种味道。 小时候特爱喝，后来听说他下奶，我就不再喝了。 还有一个 生怕成功了是吧？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你煎第一遍的时候加完水之后，把那边水给倒出去。 哦， 你不能煎完了之后还使那边水，不行。 哦， 你得煎完了之后冲完水之后把那边水给倒出去。 嗯， 重新再起锅，再把这个搁进去，嗯，才行，去掉那个姜。 哎，真的，就讲一题外话，我觉得可能南方朋友跟北方朋友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就特别在喜好吃的东西跟吃东西过程当中的那个 享受， 哎，对对对，那个速度和认真程度不一样。 对， 我一好朋友，女士啊，那， 嗯， 她是一 CEO， 嗯， 但是她是上海人， 嗯， 酷爱吃鱼，而且吃鱼特别认真，啊，吃的特别慢，但是真的能把鱼吃的特干净。只要是鱼就喜欢，比如说去一个饭馆，比如说这个饭馆吃海鲜火锅吧，我举一个例子， 嗯， 底下不都有一面墙，可能这上头这儿有放的什么龙虾那个石斑， 嗯， 或者哇就盯着那个鱼，哇喜欢吃的不行， 嗯， 看着游来游去就觉得好， 嗯， 所以他们家基本上只要是做鱼的菜， 对对对对， 都是他来， 嗯， 他老公他别动鱼我来， 嗯， 而且你比如说像鲫鱼，咱们说刺儿太多了， 嗯， 就喝汤或者吃豆腐的， 嗯， 他一样把汤和豆腐包括这条鱼都吃了，特别就只要一提吃鱼，什么鱼都爱吃。 哦， 我觉得是习惯性，就是我们稍微北方人的对江南人的吃法觉得都头疼，就说你怎么那么喜欢吃呢？但是不是，他们是细。 是 就是他品味的东西是细，一没他没那么咸啊，咱这跟腌咸菜似的鱼估计也没法吃了， 嗯， 咱们这估计都得高了， 嗯， 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喜好的是味道，你看刀鱼在北方城市就不行，每历年咱都过去，咱说刀鱼跟螃蟹的这两个季啊， 嗯， 春季的刀鱼，清明前的刀鱼都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它的销量在北方城市就差得太远了。 嗯， 南方城市随便起网，像江阴、无锡、南京、上海，销售一定排第一的，在清明之前。你为什么？好多人问我，哎呀，这 这凭什么卖这么贵，炸死我了，这太多刺儿，摘不干净。没，但是有一问题，刺越密的时候，在鱼类里头它肉组织越细，因为它窄，它没有那么大的活动余地。好，我们吃牛脊骨，费了半天劲就吃那点，就那点筋头，你它就是那样，它肉是大，咔一口就解气，它软组织、膝盖骨都好吃，但是你加工它也是粗糙的，山脉巨大， 对， 你得去掉很多味道，它就是鲜，它追求的是鲜， 对，就包括 鲜就是细， 包括像刀鱼，不都是吗？鲜， 对，河鱼、刀鱼，包括带鱼，最窄的带鱼我们吃过，差不多两根筷子那么宽的，太小的，但是 那是炸尾巴尖儿吧？那个 说清蒸一下吧，我们给挡了一天了。后来我们俩吃完了之后说：“哎呦，这得窄，多有耐心啊！窄呀，真窄呀！不是，但是他们是有时间去在那窄这些东西， 是人， 而且还给你摆好了，摘完了之后给你摆好。你看广东人吃虾，基围虾一定给你包好了之后，不破坏虾皮，给你搁那，给你对着，这它叫乐趣，吃的乐趣。北方人。”改虾球快点，我拿勺吃，你可别给我拿出锅筷子。那改虾球 就是吃什么都当红烧肉吃， 对 吧？最好，哎， 所以它猛嘛。 对啊，这个老虎说，好几年前了，跟一位朋友去朝阳公园的孔乙己啊，点了几个菜，还碰到了陈大厨，聊了几句。记得那天点的是白切肚尖儿，你还记得吗？ 哎，有这道菜， 有原来有 啊、哦， 原来有。八号有这菜，现在这菜就都被拿下了。 好，你看聊完那次以后，这菜撤了。 看来是投诉是吧？龙阳说了，我印象中的茴香豆是干的，上一次吃了一次是湿的。问问陈静老师，这东西到底是干的还是湿的呀？ 这件事呢，我们也争论了很久。首先头一点，这个在鲁迅先生的书里的著名的是绝对是干的， 干的。 它叫，我们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鱼皮豆，类似，但是因为到了北方，我们没办法，就得给它改了。为什么老人小孩都吃不了这东西？因为它磨牙，就是孔乙己那是17个豆子喝了一瓶酒， 对， 他这个好像要这么着的话就没法弄了， 对， 所以我们改成烂蚕豆的做法里头的茴香豆，这么做的。首先这是经过好多的试验论断，包括鲁迅先生的孙子也去到我那吃饭，大家一块聊这问题，他说改的挺好的，因为他既然有皮，他那个豆子的粉度就适合于老人吃，因为上岁数人去多， 是， 所以呢他太小了就吃不了，小孩也吃不了，所以我们就给他改了，还是有地方意义， 是 地方 是。 语义也特别逗啊，说了刀鱼跟带鱼不是一种鱼吗？ 啊， 我东北的，丹东的，我们那儿刀鱼就叫带鱼， 是， 对， 他们有那种叫法，但是纯长江刀鱼跟带鱼还是有区别。 就是您那儿是长刀啊，长江那边是短刀，对吧？ 哎，这个解释特别好， 是不是？ 特别好。 您那儿刀宽又长，这边又窄又短， 我接不住了。 也叫匕首。说起这个鲫鱼怎么去腥，好多朋友也发来他们的妙招了。比如说韩卫东老师说了，哈，鲫鱼在那个清水里边养一周，土腥味就会小很多了。 首先，前提条件，养得了吗？ 就有地儿养了，咱家里真的没地儿养。 哎，说句实话，现在你要真吃的那种腥气味还挺足的鲫鱼啊，还挺难得的，真的。 现在都是人工养。 对，就是你 它不是那么， 真不是那么腥了啊。这个小瓜也说，鲫鱼杀好，用盐料酒把那个鱼身上从里到外都抹上，放半个小时，起锅炸，然后放姜，再煎鱼，煎透了之后放料酒，盖锅盖半分钟，放凉水煮，然后煮完下葱姜，绝对没腥味儿啊、嗯！好，你要放凉水，那汤是不是就不白了？ 对， 是不是？ 一定是放热水， 一定得放热水啊！ 因为两个食物体是不一样的，裂变它那个细胞煮不出来。 对。啊，这个苍蝇也说真的啊，既然吃就不在意，而且从来都不会为吃而节省。他今天说发来一照片吃的小黄鱼，7条20块钱，非常不好吃，觉得特别不值啊。 然后说在哪儿买的，咱不说了。说我们家狗狗吃了一条，得嘞，啊、嗯，那说明还行啊， 嗯， 是不是？ 不过再说一题外话，说完这题外话，可以让庆儿。再教大家一道菜吧。哎，我们节目就得告一段落。那昨天在跟朋友一块聊天的时候，就说现在在北京餐饮市场就是竞争非常激烈。那有一些原来的老牌的很有名的海鲜馆子现在要转型，包括也放下了身段 做烧烤了 没有。然后其中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促销。后来我说那促销，我说人家原来做海鲜的，这怎么可能做促销？我说最多促销比如说人家做的一些啊港式的小点心呐、炒饭呢。他说不是、就比如说 大火 串啊，比如说马小啊、都可以在网上订完了以后人家那边有活动。你知道一盒而且是新鲜的 新鲜的16只马小都是新鲜的 啊。 多少钱？ 多大一只啊？ 网上订，真的标准的16只， 一扎长 啊， 不算钱的 啊，不算钱的，就这么的。 还行哈、一只多少钱？ 不，16只， 16只 的， 16只150， 39元，而且人家大品牌哟， 一定是屎的，我告诉你，怎么可能这么大个不带钱的，30多块钱。你原料都不够哎， 成本不够 啊。好吧，我还说 千万别相信他们，告诉 我还说 加调料吗？ 我还人做好的马小，哎呦，我还说试试呢，今儿晚上 算了吧， 千万绝对拉肚子。就你那， 我觉得还是拿点黄连素是 好 烟。不说这个了，进一条广告，一会儿让那个陈静老师教教我们，就你这盐怎么做的，行不行？甭点菜了，就说这盐怎么做的。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来吧，陈静老师，最后咱说说，就您做的这些盐在家里边怎么做？咱们的朋友们能不能在家里尝试着也做做自己喜欢的特别口味的那盐呢？ 好比说， 你挑一种呗。 咱们说花椒吧。 好，椒盐。 椒盐也分两种，我做的是两种，一种是青花椒，一种是花椒，是混合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选择两种花椒？青花椒负责前边那种鲜，鲜的哆嗦那种麻。花椒，普通花椒是后边那种沉花椒。所以两种花椒呢，都取出来，好比说实例，我们做一锅水。这水可能超过200-300克，我们把它煮一下。煮完了之后，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先泡，泡个10分钟完再煮，煮一小时之后，把花椒捞出来，加100克的盐，化掉。 就是化在花椒里边。 对，完了炒干。这时候盐就不断的在蒸发。水分在蒸发，盐就在凝结，重新凝结。但是首先头一点，你一定是别是那个铝锅啊，是铁锅。首先头一点。这样的时候呢，它会变色了。变色了之后呢，我们把它搁在一个厨房用纸上头，就面人凝结了，拿铲子给它刮下来。刮下来之后搁在盘子里头放干去吹。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吹个晾个3天。然后拿个小筛子给它过滤了，这时候出来的花椒盐它是前后有次序的，首先麻味儿，清香的麻味儿会有，然后花椒的陈麻有，然后有一点点盐。这时候有很多人说啊，那你这个盐是不是就只有麻椒味道？但可以，我们可以加一点辣椒粉，就变成麻辣，回头是一点点咸，这样可以适用很多的菜品。好比说炸个小虾，炸个肉类，炸个鸡串，烤个鸡串，就可以撒这种。因为 它为什么要使煎水去煮花椒煮着盐？ 嗯， 因为我们的花椒里头芯儿啊是黑的，是籽儿，籽儿是苦的，你一打它就苦涩出来了。但是花椒跟青花椒都取的是皮，会煮水会软。 嗯， 你这么着去使盐融化了以后，它的分解度系数会低。好比说我们要过螺，要过成20目的螺，它就会比我们现在市场买的盐会要细得多。 嗯， 那它会迅速的溶解，你烤什么东西马上就溶解，它因为食材是热的。 嗯， 哎，它有差不多70度或是80度。 嗯， 你撒上这个盐之后，马上那个清香味就能出来。 哦， 所以它不太一样，跟就是很小的巧妙隔水。 明白了，那以此类推，像你那个玫瑰花那个。 都是煎水， 都是拿玫瑰花煮水， 对， 然后 煮水 炒出来的， 再加盐再炒出来、 哦、 但是就是这个过程好费劲的。 是是这样，首先头一点，尤其是调料类的去调整改革的时候，你要做的东西是要细致，因为你只有细致，因为是最后下的味道嘛，你要不细致出来以后就不好吃了。 嗯， 好吧，哪天咱们再聊聊酱油跟醋都可以改。 哎，特别好。 哎，都 特别好。 好的啊，今天关于盐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也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也要感谢陈庆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多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哎、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咱们还是直播，明天见喽。 却能衡量彼此能给的温暖，我要变成我要变成你的树。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